什么意思？

百遍流连垂泪好几遍。

花灯呀赛花灯， 但愿岁岁收成好呀， 年年元宵庆太平呀，庆太平呀嘿。 月上柳梢头， 家家赛花灯， 灯花开灿烂， 今年好收成。 二姐赛的什么灯哟？ 二姐赛的西瓜灯， 圆圆西瓜满地张哟， 瓜年年年多子孙。 你也赛花灯呀赛花灯， 我也赛花灯呀赛花灯， 大红鞭炮震天的响呀， 大锣大鼓一声声呀，一声声呀嘿。正月十五赛花灯哟，家家户户闹纷纷，大家来把花灯赛哟，走遍东村又西村。 你也赛花灯呀赛花灯， 我也赛花灯呀赛花灯， 但愿岁岁收成好呀， 年年元宵庆太平呀，庆太平呀嘿呀嘿。 消失夜天，最后和你哭着痴缠，心今天请你谅解，经不了考验。他即使有弱点，却愿和我跨步走前，心偏偏多配合点，彼此挂牵。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，留低心一次热吻。今天起你独自生活，要多珍重，不要敢悔暗。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，从此不必挂念我。 想做陌生，终于也走近。